什么车呀？ 那还用问，当然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继续星光之旅，说一说林志炫。1999年，林志炫出版了他个人的新歌加精选专辑，其中的新歌《单身情歌》成为了亮点之中的亮点。你会发觉林志炫的曲风有了极大的突破和改变，原来一贯温文尔雅的他，这回狂野和奔放了起来，用摇滚的形式唱出了恋人渴望爱却得不到的那份尴尬的心情。对于这种绅士摇滚的曲风，林志炫觉得与其说是改变，不如称之为一种尝试。他说，唱这首歌曲激发了我声音当中的另外一种潜能。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潜能呢？各位听一听，也许就知道。来听这首《单身情歌》。 抓不住爱情的我，总是眼睁睁看它溜走。世界上幸福的人到处有，为何不能算我一个？为了爱孤军奋斗，早就吃够了爱情的苦。在爱中失落的人到处有，而我只是其中一个。爱要越挫越勇，爱要肯定执着，每一个单身的人得看透，想爱 一首《单身情歌》过后，继续聊林志炫和他的音乐。林志炫对待音乐非常的执着，从不妥协。1998年，张学友曾经唱过一首名为《离人》的歌曲，原唱给人留下的印象其实并不深刻啊。林志炫则认为这首歌曲旋律优美，非常适合自己来演绎，于是主动向制作人提出要翻唱这首《离人》，但却遭到了制作主管的坚决反对，理由只有一个，歌不够红。林志炫则再三向制作人请求，但是最后得到的答复依然是，我给你机会，但我一定不选这首歌就是了。林志炫一气之下向公司提出了解约，依靠着好友韩贤光和经纪人的帮助，灌录了属于自己的专辑，叫做《擦身而过》。最后市场验证，恰恰是那首《离人》受到最多的好评。下面呢，一起来听这首《离人》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三三两两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 的心里孤孤单单，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拉了和弦，朝凡人心长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我不肯说再见，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离人回过这眼泪，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。你不敢想明天，我不肯说再见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拉了和弦，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 刚才的歌曲来自林志炫的《离人》，正所谓不破不立，林志炫告别了老东家，自己创立了炫音音乐公司，相继发行了他的国语专辑《时间的味道》、现场专辑《至情至炫》、国语专辑《熟情歌》、《原声之旅》等等，在音乐之路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全新里程。曾经有人把林志炫和齐豫、蔡琴并列为台湾歌坛最漂亮的三把嗓子，林志炫到如今能够屹立歌坛十多年，实在得益于他那独特的声线了。而他自己则坦言，在乐坛上自己一直都不是那种风头最劲最抢眼的人物，而且不会通过改变自己的风格来成为那颗最耀眼的明星，他只是对自己音乐很专注和执着的歌手。好了，各位，在今天星光之旅的最后，来听一首林志炫与柯以敏对唱的《爱我》。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们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你的梦，我总忍不住窥探。